身边，多么奇妙的感觉，像这样走到海边，我可以说一整天，快告诉我你是谁，一说出口就有一点后悔，我也未免表现得太没经验，虽然早就在等今天快实现，只能一次的初恋，你是谁，你是谁， 是谁， 快告诉我你是谁，只要我不记得。

伤人